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稍后是北京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24号星期二，农历3月初九，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扩散条件较好，天空晴朗，光照宜人，气温回升，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非常的好，体感比较舒适，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0度。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最新的情况。现在京通快速双汇桥到四汇桥进京方向车多，建国路四汇桥到郎家园以及建外大街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的北向南方向，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中关村北大街、学院路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多面北京城，休闲看明清。北京城市史系列首批图书今年初由北京出版社推出，这也是第一次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进行横向探索。作为本套丛书中与百姓生活最贴近的一卷，明清休闲地理中有着怎样妙趣横生的历史和地理研究，过去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是怎样在生活中去休闲的，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明清休闲地理。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北京在以下哪个时期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呢？ A. 金代， B. 元代， C. 明代。 今天呢，继续我们的多面的北京城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要跟您说的这卷书是明清休闲地理，也非常的有意思哈。那么您知道北京在以下哪个时期就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吗？北京可不是这个现在才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费城市，应该说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了。那么是哪个时期呢？金代、元代还是明代呢？都挺久远的啊。来，您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湖南常德出土了精品西汉铜镜，据了解，在对常德德山文峰路古墓群的考古发掘中，已经清理发掘西汉墓葬8座，在出土的随葬品中 硬陶器、滑石器、铜器的保存完好度比较突出，其中西汉昭明铜镜保存比较完好，外表光滑，纹饰清晰，做工精美，颜色泛黑。昭明镜盛行于西汉的中晚期，流行时间比较长，流行的地域也比较广。从商代初期到明清，铜镜绵延了4000多年，其中汉唐分别是铜镜发展的鼎盛和繁荣时期。那么昭明镜呢，和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的日光镜都是汉代最常见的镜子的种类之一。罗丹的思想者可能实际上是一位哀悼者，法国的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的作品《思想者》闻名世界。这尊青铜塑像在不少人看来，他是在沉思。但是英国大英博物馆展览负责人詹金斯根据塑像的体态语言推断，他应该名为哀悼者。他说，在古希腊许多表现葬礼的浮雕中，都是以手撑着下巴以示哀悼，而罗丹深受古希腊雕塑影响。大英博物馆定于4月26号到7月29号举办罗丹和古希腊艺术展，届时将把博物馆中的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塑与巴黎罗丹博物馆出借的罗丹作品一同展出。说完了沉思者，我们再来说说沉思路相关的考古发现。埃及文物部门发表声明说，一支埃及考古队最近在埃及南部阿斯旺附近发掘出古罗马皇帝哲学名著《沉思录》的作者马可·奥勒留的一尊大理石头像。据介绍，奥勒留的头像在埃及还是很少发现的，这次出土的头像甚至精细地雕刻着奥勒留卷曲的头发和胡须，真是一件前所未见的珍品了。马可·奥勒留公元161年至1810年在位，他既是古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是斯多葛派的哲学家，有哲学家皇帝的美誉。达芬奇不仅是一位画家，也是发明家，如果他和鲁班相遇，两位大发明家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达芬奇与鲁班艺术科学国际大展将于5月28号到8月28号在山水美术馆举行。这次展览呢，将使用高科技的手段全息立体地呈现100多件艺术珍品，其中达芬奇的真迹《美丽的公主》也将首次亮相中国。据介绍，本次展览将达芬奇的102件手稿、50件装置作品以及鲁班及后世艺术与科技创造成果精粹划分为9个不同的主题展区，其中鲁班展区展出了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鲁班到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以及明代天工开物的初刊等等，通过全息影像与装置的展示方式来呈现。现在呢，这个展览的早鸟票已经开始出售了。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今天您吃早饭了吗？有些朋友不吃早饭，或者是因为来不及，或者呢是因为想减肥。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与规律吃早餐的人相比，不吃早餐的人更容易长胖、长腰围，因为不吃早餐可能让人在其他时间段吃得更多。研究结果显示，计入年龄、性别、身高、体重等因素后，不吃早餐的人比常吃早餐的人平均腰围多 9.8 厘米。研究负责人说，无论处于哪个年龄，常吃早餐都会对获得健康体重做出重要和独立的贡献，所以说工作再忙也别忘了吃早餐哦。在英国，如何让孩子远离垃圾食品，着急的不仅是家长了。英国儿科与儿童保健学院日前敦促政府部门采取措施，禁止快餐店在学校周围方圆400米内营业，以帮助学生们远离垃圾食品，解决肥胖问题。英国儿科与儿童保健学院代表着大约17500多名医生。调查显示，英国的1800所小学周边方圆400米内存在着至少10家快餐店。而且根据英格兰公共卫生局的数据，一些地区近半数小学生体重超重。英国人肥胖率目前在西欧国家中是最高的，而且增速已经超过了美国。如果您想让焦虑感远离自己，最好不要过度使用手机。美国州立旧金山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可能会增加孤独、抑郁和焦虑感。 研究人员说，孤独的部分原因在于面对面互动和身体语言使用减少。研究人员就建议关掉新消息提醒和各种推送，只在特定时间查看电子邮件和手机信息，确定无干扰时间段，以专注于重要的任务。长寿是很多人的愿望，长寿究竟能有多长呢？最近随着世界寿命最长的老人田岛奈美去世，这个答案再次被标记为117岁。田岛老人1900年8月4号出生，据报道他有160多名后代。牙买加老人布朗2017年9月是以117岁的高龄辞世，之后呢，田岛就成为了世界上寿命最长的老人。美国老年医学研究组织说，田岛辞世后，日本横滨市的老太太都千代将成为全世界现有最长寿的老人，她即将在十天内迎来117岁的生日。握个手也会暴露智商吗？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握手强有力的人大脑功能更强。研究显示，握力与视觉记忆、反应时间、逻辑推理、数字记忆和前瞻性记忆存在着积极而显著的关联。研究人员现在需要更多的研究测试是否能够通过增强肌肉，比如举重锻炼，来让人大脑更健康。先前有研究显示，有氧运动有助于促进大脑健康，但是举重训练对大脑的效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来看交通方面，明天起到5月4号，北京车展将在顺义新国展和静安庄老国展同时举行。展会期间，预计京承高速公路、机场高速公路和京密路流量将明显增加。其中京承高速火沙路出口是距离新国展最近的高速公路出口，一旦出现车流集中情况，将随时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由于展会的后半程和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重叠，流量叠加，首发集团将根据现场情况停用无人发卡机，启用手撕票，并启动复式通行保障，对持有专用车证的车辆和车队快速放行。提醒广大司机可以绕行京密路或机场北线高速去往新国展。最近想去赏花的朋友注意了，繁花写意春季花卉展暨第22届景山牡丹文化艺术节昨天开幕。这次牡丹花卉艺术节汇集了中国和国外的牡丹品种559种，20000多株牡丹，涵盖了9大色系、10大花型。除此之外，这里还推出了夜赏牡丹的活动，每天的18点半到20点半，126盏 LED 全彩可变色投光灯，可以让您在变换多彩的颜色的灯光 LED 灯光的映照下欣赏500多株牡丹。展览期间，景山公园门票价格10元，公园的年票、月票和季票都正常使用。这个展览将持续到5月下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展览，戴泽艺术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戴泽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执教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60多年，曾参与新中国多次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他在艺术界有口皆碑，却为人低调，不曾举办任何大型个人展览。适逢戴泽先生96岁生日，国博展出了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170多件，结合日记、手稿、信札、照片等历史文献，完整的呈现戴泽先生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历程。展览持续到5月20号。想感受乌拉圭的独特艺术魅力吧，您可以到中国艺术馆的瓜拉尼艺术展去看一看。瓜拉尼人是目前乌拉圭领土上唯一保留其原住民生活习俗的族群。在中乌建交30周年之际，中国美术馆、乌拉圭大使馆和乌拉圭前哥伦布土著艺术博物馆精心策划了这个展览。展品横跨17世纪至当下近500年的历史维度，它们不仅仅是乌拉圭某一段历史时期截面的视觉图景，更是整个乌拉圭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艺术表达。这个展览持续到5月5号。来关注戏剧方面，今晚7点半，由唐烨导演、濮存昕、龚丽君主演的戏剧《杨麻将》将在首都剧场上演。两位主演扮演的 魏乐和芬西亚都是养老院里的离异者，儿女们也从来不探望他们，两人生活孤独而凄凉，只有洋麻将陪他们度日。每一把牌都是对两人心理性格和生存境遇的一次揭示。这是一部风趣幽默的喜剧，龚丽君和濮存昕如何表现这对老冤家呢？值得期待。喜欢舞蹈的朋友可以关注著名导演张继刚执导的舞蹈作品《童》，今天晚上7:30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这个舞蹈作品叫《侗》，侗族的侗，它以侗寨的四季为线索，塑造出了一个个饱含深情的生活场景。和一味展示民族风情的舞台作品不一样，侗更强调审美的距离感，充满诗意，借助高科技的舞台效果，在观众面前呈现出 3D 版的神秘侗寨的效果。 多面北京城，休闲看明清。北京城市史系列首批图书今年初由北京出版社推出，这也是第一次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进行横向探索。作为本套丛书中与百姓生活最贴近的一卷，明清休闲地理中有着怎样妙趣横生的历史和地理研究？过去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是怎样在生活中去休闲的？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明清休闲地理。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北京在以下哪个时期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呢？ A. 金代， B. 元代， C. 明代。 好，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声名远播的他，千年前叫做蓟城幽州， 缺水的他曾是一座因水而建因水而生的古都， 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他，也曾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换个视角看北京。 北京出版集团重磅推出《北京城市史》，横向解析北京城， 与历史重逢，和变迁同行。 八位学者为您讲述多面的北京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继续我们多面的北京城系列节目。休闲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能你已经为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做好了休闲活动的计划，也可能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您去逛了公园、美术馆，甚至工作之余我们可能都会需要短暂的休闲时光来调节和丰富生活。大家习以为常的休闲活动很久以前就有了吗？明清时期的皇家、士大夫、百姓都去哪儿休闲？北京的休闲有什么独特之处呢？今天我们的系列节目《多面的北京城》，与历史重逢，与变迁同行，就来跟您聊聊明清休闲地理。来请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对外经贸大学文化与休闲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城市史系列图书《明清休闲地理》一卷的作者吴承忠教授。吴教授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欢迎吴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么吴教授这套系列的丛书里头这个明清休闲地理这一卷呢，其实也是我们觉得会大家可能觉得会比较有意思的一卷哈。而且呢在之前这套书的另外一位作者孙东虎孙教授在节目当中，当时他来整体介绍北京城市系列北京城市史系列丛书的时候就说，他说您这卷的明清休闲地理是最接地气儿、最有意思的哈。那么所以我想也问一问这个吴教授，研究休闲这个问题它的过程也很休闲吗？为什么您会去研究明清时期北京休闲地理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以前我们可能还不太常听说哈。 是的，这个实际上我研究这个休闲问题啊，是从2001年呢、在北京大学攻读这个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学位的时候开始的。研究这个休闲尤其是明清北京休闲地理这个问题呢，我这个是我博士论文的选题当时。我这个书呢专注也是在这个博士论文的阶段去修改的。 实际上呢，我们研究的虽然是休闲，但是这个过程呢是非常不轻松的，因为要查阅上千种这个历史文献，还要实地调研考察，这个访谈， 嗯， 尤其是要用历史文献的这个方法去阅读大量的这个，可以说，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古籍中去寻找我们需要的文献材料，所以呢，它耗用了我大概至少当时3年的时间。 嗯， 这3年的时间里头呢，我实际上是研究休闲，却没有休闲，所以我在博士论文的最后后记里有这么一句话，叫这个，我坐在北大的那个，20号楼，这个2楼那个窗户旁边看着，窗前的这个花开花落，这个柳树，这个发芽，然后有落叶，然后我就感觉时光过得很快。研究休闲的我没有休闲，所以呢，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从中可能也付出了。以前我读书没有付出过这种艰难吧。 嗯， 好。 您这么一说，大家就会很好奇哈。那这一卷《明清休闲地理》主要研究的是哪些问题？说的是什么内容呢？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再接着我刚才说的这个话题谈啊，这个，明清北京的休闲这个研究呢，实际上是一个很新的领域。大家知道。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科啊，有几大学派啊，按我个人的理解有几大学派，比如说北大的以侯伦志院士为代表的这个北大学派，还有这个陕西师大的这个史先生的那学派，还有复旦大学的谭吉湘院士那个学派。那么侯先生领导的这个学派啊，这一批学人呢，他呢是在学术界首次把北京城的这个空间结构啊，北京城的这个发展过程把它研究清楚了，然后呢编制了北京历史地图集系列卷，还有呢，侯先生和他的这些学生们呢，同事们呢，多年的这个探索，终身的探索啊，把北京相关的这个尤其城市的这个跟政治相关的、宗教相关的、商业相关的，甚至教育相关的，都进入了深入的探讨。 嗯， 但是休闲的这个领域是个空白。 嗯， 那么 这卷书主要说的是什么呢？ 研究哪些问题呢？我这个书呢，主要是研究啊，就是想弄清楚明清的时候，北京的城市居民他有哪些休闲方式。 嗯。 在他的休闲活动场所有哪些？ 嗯， 明清的时候呢，北京这些城市居民呢，这些休闲活动场所的空间分布特征怎么样？ 嗯， 然后他又是在明清的阶段，他又是怎么变化的？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变化？也就是说，我们也要探讨它的影响的因素。 嗯， 所以我这个书呢，具体来讲呢，包括，第一呢，前面是明清以前的辽金元时期北京的这个休闲地理的一个概述，然后就是明清时期的这个皇家的休闲地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变迁以及影响因素，还有风景游赏地，还有这个游览型寺庙，还有这个园林，还有这个庙会、市场、会馆、剧场、茶馆、酒楼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这个休闲活动场所啊，在明清时候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变迁的规律， 嗯， 然后探讨是哪因素影响它们变化的。我这个书主要是探讨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把它弄清楚了。 嗯，要说现在大家休闲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像逛公园啊，听音乐会啊，看电影啊，等等等等。那么明清时期也有很丰富的休闲活动吗？主要有哪些类型呢？ 明清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难想象，有的专家说， 古代中国人古人有休闲吗？ 就是啊，他们 休闲的氛围很浓厚吗？对不对？ 嗯、 这个我刚开始呢也认为这个古代啊，这个休闲的氛围不太浓厚啊。我认为呢，这可能是我们当代人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生活的一个特点哈。但是在我看了大量的文献之后，我们发现明清时候啊，尤其是北京的啊城市居民，他的休闲活动是类型多样非常丰富的。比方说他们这个可以游览一些山水胜景这样的地方，我把它叫做风景游赏地。 嗯， 还有呢就是游览这个园林啊，园林主要是私家的园林哈。 嗯， 老百姓这个文人士大夫啊，他们游览私家园林，然后呢就是游览型的寺庙。游览型寺庙呢是平民和士大夫都很喜欢的一种类型。 为什么是游览型寺庙？ 游览型寺庙主要原因是我是想跟庙会啊要区别开来。 哦， 因为寺庙啊一般有庙会，那么仅仅是庙会期间能够吸引大家来玩的，我觉得还不能叫游览型寺庙，就是庙会之外的时间，平常的时间还能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游览观光赏景，那才叫我这里所说的游览型的寺庙，它的游览功能特别强大。 对，所以您还专门把北京的这个庙会作为第七章作为一章来讲哈，就把庙会和寺庙分开了哈。 对对对，还有前两天刚才说到的什么茶馆酒楼啊，剧场啊，这个等等吧，这些类型很丰富的，他们在这些地方有活动。还有呢，这个休闲它分室内和室外的，除了室外的休闲，还有室内的休闲，比如说琴棋书画啊，这个写诗啊，作赋啊，这些都属于休闲活动，所以类型非常丰富。还有民间的各种这个体育游戏竞技啊，这些活动都是。 通过吴教授刚才的介绍呢，我们对于明清休闲地理这本书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明清时期的这个皇家呀，还有士大夫、百姓都去哪儿休闲？当时的景区在哪儿？园林能够随便进去吗？稍后我们来继续接着聊。好，城市文化范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报志愿遇到的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专业分析、数据把控，充分发现考生优势，规避填报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为高一学生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3月3日周六9点，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专家落地公益讲座，报名5735-4567。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林，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红十字，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24号，星期二，农历3月初九，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来，我们还是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扩散条件较好，天空晴朗，光照宜人，气温回升，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非常的好，体感比较舒适，有利于交通出行和开展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0度。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所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02分，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这一时段城区联络线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进城方向，东部城区的京通快速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姚家园路朝阳北路的五环到四环之间，南部城区蔡慧英南路永定门外大街开阳路，西部城区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富士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还有阜成路一线，北部城区西直门北大街安定门外大街德外大街，以上都是进城方向车多。现在呢，安定门桥上环岛西北角有事故，民警在现场处置，环岛车辆通行缓慢，尤其造成了安外大街进城方向车行不畅。 多面北京城，休闲看明清。元代初期的至元18年，也就是1281年，北京城居民有88万人。如此多的城市居民，自然成就了商业、餐饮业、娱乐业和服务业的繁荣，一个国际的著名的商业大都市已经形成。到了明代初期，由于不断实行移民政策，外地尤其是山西、江苏和浙江居民大量被迁入北京，同时鼓励商业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很快。据史料记载，崇祯2年，也就是1629年，北京城市人口约70万人，聚集了大批官僚贵族，驻扎了几十万军队，加上挥霍无度的富商巨贾，使北京在明代成为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运河的疏通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使北京发展成了当时北方最大的市场。今天的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C， 明代北京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北京的燕京八景十分著名，那么以燕京八景为名称的景观称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A 金代， B 明代， C 清代。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 北京呢是从明代开始呢成为了这个全国最大的这个消费城市啊，消费的这个地区。那么第二道题，燕京八景这个名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金代、明代还是清代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刚才第一道题答对的朋友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我看到老朋友红十字还是答对了，还有 CC 以及这个青花大碗等等，恭喜这些朋友。 声名远播的他，千年前叫做蓟城、幽州。 缺水的它曾是一座因水而建、因水而生的古都。 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它，也曾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换个视角看北京。 北京出版集团重磅推出《北京城市史》，横向解析北京城。 与历史重逢，和变迁同行。 八位学者为您讲述多面的北京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继续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多面的北京城系列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对外经贸大学文化与休闲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城市史系列图书《明清休闲地理》一卷的作者吴承忠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来跟我们聊一聊在明清时期哈，人们都上哪儿去休闲，尤其咱们北京的休闲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这个吴教授的名字跟吴承恩一字之差， 吴承恩 哈，哎，是非常的巧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于休闲大家也很好奇，网友晨曦说想问一下吴教授，他说这个旅游和休闲它是一回事儿吗？ 它不是一回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哦，我们总是说去休闲嘛，也包括旅游呢，好像觉得。 哎，对对，您这个理解非常正确，休闲包括了旅游。 嗯， 有好多人搞不清楚，把旅游和休闲混为一谈。你说旅游只是休闲的一种形式，那么休闲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这个听听广播啊，文学休闲呢、啊、 看看书啊什么的， 对，什么朗诵唐诗宋词啊，文学作品啊，这个写书法啊，然后那个弹琴啊、跳舞啊、唱歌啊，这艺术休闲，还有这些跟旅游都是不同的方式，还有体育休闲，还有购物也是一种休闲方式，还有其他的、 啊、购物也算哈、啊、 对对对，算的算的我们在这个书里头也是把它也有所考虑的。 所以说像古人这个喝喝茶，现在的人喝喝咖啡啊， 对对对， 等等， 还有打太极啊、哎、现在很流行的这个休闲方式，打太极、瑜伽 啊， 这都是休闲 休闲的方式，只要不是在工作都是在休闲。 人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劳动状态，一个就是休闲的状态、 哦、 我认为这个主要是两种状态伴随一个人的终身吧。 嗯嗯，网友溜溜球就说、他说那明清的时候人们都上哪儿去休闲呢？说那个时候有好多地方都不能去啊，像什么皇家园林、皇家围场之类的，那老百姓到哪儿去呢？尤其咱们明清时期北京城的老百姓上哪儿休闲呢？ 明清时候啊，咱们北京城的这个居民啊，一般去哪里休闲呢？比方说我刚才说到的这些名山胜水的地方，有山或者有水，什么湖啊，那个泉呐、啊，这个潭呐、啊。 您跟我们说说那会儿北京城哪些景点是大家就是比较喜欢的休闲场所呢？ 啊，比方说啊，明朝的时候，这个西直门外有个这个高梁桥，那个高梁桥那块高梁河啊，大概有3-4里长的地段。是春天的时候北京城市居民特别爱去的地方。 3-4里还是30里？ 三四里长、 啊、好吧、 三四里长的这样一个沿河的两岸、 哦、 尤其是那个它的北岸，大概每天有3万人在那里游玩。 嚯、 哎、 那北岸有什么好玩的呀？ 啊，玩的地方很多，因为这个在农历四月初八、清明节春天的这个大好时节啊，大家 比如说清明节啊，大家拎着这个吃的东西， 嗯， 带有的呢带着这个乐器， 嗯，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玩，带着这个 郊外野餐踏青、啊， 哎，对对，带着棚子或者席啊，那个席，然后再席地而坐，啊、 哦， 这里有这个自发的群众性的演出，有杂技， 嗯， 还有放烟火。这个、 哦，在高粱河这边， 高粱河， 哎，高粱河水系那个时候也是北京城的一条重要的水系 啊，对对对、 嗯， 它是连通北京城， 嗯， 和这个西北郊的、嗯，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明朝的时候是北京啊， 嗯， 城市居民近郊休闲的这个最重要的水上的一个休闲区，水的这个水景的休闲区。 哦，高粱河这边 排第一的，对， 嗯。这是明朝时候的、 哎、明朝的时候， 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 啊、到清朝的时候呢，北京城的近郊啊，最重要的这个郊区的这个水景的游览地啊， 嗯， 变成了这个通惠河的二闸段， 嗯， 那个地方呢大家在那里泛舟、划船吃饭， 在现在什么地方， 就是这个朝阳区， 嗯， 管庄以西哈， 嗯， 通惠河那两个闸还有遗迹存在。 哦， 对，那个时候是北京城近郊最重要的这个水景的游览区。 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嗯、就是那个时候城市扩大了哈，你看原来是在西直门这边就算是郊区了、嗯、那会儿就已经是、 嗯、 到了这个通惠河的二闸，就是管庄那边了，是吧？ 对对对，除了这些以外，比如说还有爱爬山呢、啊、 嗯， 这个比如说明朝的时候像小西山呢、啊、 嗯， 香山呢、啊、等等，这些小西山的范围啊也是老百姓比较爱去的地方，还有一些游览型的寺庙， 嗯， 啊，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讲到这个问题。比如说清代的时候外城啊，这个报国寺， 嗯， 报国寺呢有这个苏轼，还有这个古玩收藏， 嗯， 还有其他的这个百货在那里卖， 在现在广内大街这边吗？ 对，就现在也叫报国寺， 也叫报国寺。 对对对， 嗯、 那个报很多文人在那里，这个经常去那里逛书市， 嗯， 这个成为一大盛景啊。 嗯， 对，还有这个一些，比如说崇孝寺的这个花非常有盛名， 嗯， 这个崇孝寺呢，可。比方说在清朝的时候，它不同的这个季节啊，它不同的花在北京城全北京都享有盛誉，比如说丁香啊，这个海棠啊， 嗯， 牡丹啊等等，这个都是在当时的北京城呢是有很高的这个知名度的， 嗯，像比如说法源寺的丁香啊， 对对对对对对、嗯、是的， 是从那个时候就流传过来了，是吧？ 对，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传统，大家爱在那个季节去看这个丁香。 嗯，网友海豚之恋说明清时候的皇家园林和猎场是不是都在西边啊，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颐和园圆明园那一带应该是一致的吧。刚才您主要说了这个居民百姓哈、啊、休闲的这个主要场所在哪些地方，那明清时候皇家主要在哪些地方休闲呢？ 明清的时候皇家休闲的类型啊主要有几个类型，一个是皇家园林，一个是行宫，一个是狩猎的地方。那么比方说皇家园林啊来讲啊，其实明清的时候呢分布的重心是不一样的。明朝的时候啊，这个皇家的园林呢还是主要呢以城区为主的。只是在这个现在的我们颐和园那块， 嗯， 当时那个湖啊叫西湖，明朝的时候，那个昆明湖叫西湖，西湖边呢有个园叫好山园，但是规模不大，其他的那个小西山呢那些范畴呢，都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这个其他的皇家园林。那么，清代的时候有很大的变化，清代的皇家园林呢。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像西北郊那个大兴土木修建呢颐和园呐、啊、圆明园呐、啊、我们所说的俗称的三山五园， 嗯， 所以呢我们说清代的时候呢可以这么说，它的皇家园林呢这个主要在西边，就狩猎场而言呢，这个 狩猎场呢，明朝的时候狩猎场啊，主要是在这个南边的这个南海子，就是现在的大兴。 嗯， 清朝的时候呢， 南海子现在还有这个 对，有一 湿地公园、 麋鹿 苑什么的、 有一些遗迹，有一些这个行宫遗迹等等。 嗯， 那么清代的时候呢，也皇帝也喜欢到这个地方来打猎，也养着麋鹿啊什么的。 清代还在这儿？ 清代也在这儿有麋鹿、但是清代的时候呢，又有一个变化，就是它向这个外地去扩展，比如说承德的这个避暑山庄和这个木兰围场。 嗯， 所以呢，明清呢，皇家园林狩猎场啊，它分布的位置啊，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就行宫而言呢，清朝这个行宫呢，在北京的郊区啊，以及像这个承德木兰围场这个行进沿线呢，分布有比较多的这个行宫，包括这个南海子也有行宫。 嗯， 对， 这是明清时期这个皇家狩猎行宫和园林的一些变化情况哈。 对。 好，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请各位朋友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 多面北京城，休闲看明清。北京的燕京八景十分著名，那么以燕京八景为名称的景观称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A. 金代 B. 明代 C. 清代。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我们的多面的北京城系列节目为您请到了对外经贸大学文化与休闲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城市史系列图书《明清休闲地理》一卷的作者吴承忠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么刚才呢，吴教授跟我们谈到了明清时期，其实不管是百姓还是这个皇家都有很多可休闲的地方哈。刚才尤其讲到了这个皇家园林呢，还有这个狩猎以及行宫的变化，嗯，就是在明朝的时候呢，在北京城多一些，清朝的时候一些这个狩猎的地方可能是扩展到了像承德啊和外地这些地方去了哈。还有一些什么特点？您刚才说， 这个明朝的时候，北京的皇家的这个游幸地啊。主要集中在园林和狩猎地两个类型上，比如说包括了西苑，就现在的这个北海啊， 嗯， 中南海这一块，然后还有南城，南城可能咱们的这个很多北京人不一定清楚，这个小南城呢， 嗯， 主要在今天的故宫的东南侧， 嗯， 在那个南池子大街那附近，但是后来呢，它废弃了。 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做什么用？ 那个地方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园林，也是一个皇家园林。 小南城，您刚才说、 叫小南城，对。 啊、在现在大概什么位置？ 现在在南池大街那一块的区域已经看不到什么痕迹了。 哦， 对，可能是居民区了，我估计是。 嗯。 甚至是一些这个大宅子。 嗯。 一些重要人物住的 现在是居民区在那个地方。 对对对对。 原来它是也是这个林子是吗？ 它是园林。 园林建筑哈。 园林建筑。这个皇帝呢，也明朝的皇帝有时候到这来参加一些活动啊。 嗯。 这个也有一些景观，请这个臣子在这里这个宴会啊。 它有什么景观呢？就是。 一些建筑。 山水建的园林吗。 建筑对。就是也是一个小一点的园林。 嗯。 对。然后还有景山。还有这个南海子啊，还有我刚才说的西湖边的好山园等等啊，这个都主要集中在北京城和它的近郊，重点呢在北京城和南苑这条线上，所以呢，我们还不能说明代北京的皇家的这些游行地主要在西边哈、啊。 嗯。 那么，此外呢，皇家经常去的还有燕山八景，这个西山风景区，那么这些风景的地呢？在明朝的时候并不是皇家独占的垄断的、这个、 是啊，这个燕京八景应该说在这个城里头分布的位置还是比较广泛的 啊、我这里说的是燕山八景， 燕山八景 这个地方也有它的八景、 啊、 我们说八景啊在古代啊、 我最早看到资料是这个金朝的时候，北京有燕京八景，江南也有八景，很多县呢，都有八景，就是城市或者一个地区有八景，那么一个景区它也往往以有它的八景这样的命名，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燕山八景是哪八景呢？ 燕山八景呢，这个比方说啊，举个例子，比方说叫玉泉垂虹，彩虹啊，玉泉山，等等吧， 它跟燕京八景有什么区别呢？ 燕京八景呢是整个北京城的，它是在金代产生的，一个对北京的当时的城市的重要的这个风景游赏地的一个提炼和概括，就像我们今天的排名，北京最著名的八大景点哈，这个燕山呢，主要是这个山地的这个燕山这块的八景，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燕京八景呢，比如说卢沟晓月是吧，玉泉垂虹，还有这个我们北海公园的那个叫琼岛春阴， 对，金台夕照， 金台夕照， 蓟门烟树，西山行雪， 对对对， 太液秋风， 对，没错， 还有这个居庸叠翠， 对， 还有玉泉趵突等等，这是燕京八景。 燕京八景， 那燕山八景呢？ 燕山八景啊，主要是体现在燕山这个 燕山地区 啊，燕山，对，燕山就是，整个燕山呢，燕山山脉，尤其是这个大西山吧，我们现在说的大西山。不止这个香山呐、这个玉泉山呐、这几个山，就是往南扩展的，包括到石景山这一块，可能它有一个燕山八景的称谓。大概是这样的。 网友林兰有一个问题，他说现在北京的旅游景点啊，好多啊，都是这个故宫啊、长城这样的这个古迹，明清的时候更多的是不是看风景啊？说那个时候景点都在哪儿呢？这位朋友问的可能就是以前大家去游览的这个风景都有哪些地方，有没有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到当时古人描述的那种风景啊？ 好，我说一下，先说一下明朝的时候啊，明代的时候，北京我们能有哪些赏风景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风景游赏地哈，名山胜景地、胜水地。明朝的时候呢，北京城呢，我研究明清北京的休闲问题的时候，把北京城这个区域分成八个空间、八个区域哈。比如说城区，当时明中后期的时候呢，新建的外城，那么我以中轴线为界，把北京城的这个内城呢分成内城西区和内城东区，外城呢分成外城西区和外城东区，然后呢再就是西郊、北郊、东郊和南郊，这样一共有八个区域。那么我呢在研究每一种休闲场所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是统计哪个区域比较，哪个区域的这个游览师座比较多啊，游览这种类型游览地数量比较多啊。 那最后统计出来是哪个地方 这个结果 呢？ 明朝的时候呢，就风景游赏地而言呢，这个西郊它是排第一位的，主要跟这个西山有密切的关系，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北郊，再一个就是内城的西区，举一些例子我们看一看哈，有些有意思的这些风景游赏地，比如说积水潭、什刹海，这个在明朝的时候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城市的这个水景啊，休闲地。那么积水潭、什刹海，尤其是什刹海两岸，这个分布着很多私家的园林，还有寺庙，还有这个著名人士的这个宅地，那么还有一些重要的市场。所以这些地方呢，不仅有水景，而且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内的一个依托水景的休闲地。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比方说 具体有什么地方呢？ 比方说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这个什刹海两岸，还有这个应该还有张之洞的故居，还有现在的这个国家宗教局所在地的 一个王府， 嗯， 另外还有，有佛教寺庙， 嗯， 啊，这个不同类型的，可以供当时的游人来这个驻足来观赏的，这样的风景是比较多的， 嗯， 那么还有比如说天坛北边的这个金鱼池，它这个养着大量的金鱼，也这个很吸引游客。另外呢，明朝时候啊，有个炮子河，炮子河呢， 它在哪里？ 在今天的这个崇文门附近。 嗯， 炮子河呢两岸呢有很多私家的园林，其中有很有名的一个是张园。那么这个炮子河两岸的这个园林啊，景观在当时也是非常繁盛的，因为它在城里嘛。但是呢，到清朝的时候，炮子河这个风景区啊已经衰落了。 嗯。 那么另外呢，就是比方说响闸，宣武门外的响闸，这个明清时候去观象，这个喜象，那个大象啊， 嗯， 在这响闸的水里，那个很吸引很多游客市民来驻足观望。 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啊？ 它就是。可能是一个日常的一个活动，跟大这个，它也不是一个节日， 啊，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活动，但是老百姓觉得很好奇， 嗯、 啊，这个大象在那里，这个 是那个是什刹海前海的那座吗？ 啊、不是 那个 宣武门外响闸， 响闸哈， 对对对， 因为我看到记载说这个什刹海那也有一个响闸，之所以叫响闸，就因为会发出巨大的声响的水闸，所以叫响闸是吧？ 可能最初的这个叫法是这样， 嗯， 但是这两个地方它不是一个地方， 不是一地方， 哎，对， 嗯， 我这里说的响闸主要是指的这个宣武门外的那个响闸， 嗯， 然后呢，就是比方说还有通惠河，通惠河这一类块，我刚才说到的这个二闸泛舟啊，那一片水面以及这个沿水景的这个休闲场所也非常多。再一个呢，还有一些山景啊，也吸引当时的这个游客。比如说明朝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颐和园的万寿山，当时叫稳山，还有玉泉山、香山、仰山，另外还有钓鱼台。我们知道钓鱼台呢，那个金代的时候，就是古人的这个园林所在地。那么到明清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园林私家园林的所在地。那么还有潭柘山、潭柘寺、 哎、现在 潭柘山、潭柘寺 最近还是很多人喜欢去潭柘寺， 对对对，还是香火很旺，游客也很盛、嗯、那么潭柘山、潭柘寺这个地方呢，它吸引游客呢有几大因素哈。一个是除了这个山呢、啊、林景啊很可观以外，另外呢，这个寺庙啊，它的这个历史啊、宗教地位啊，还有这个，我们知道寺庙里头它是有一些园林景观的，所以这样呢都吸引游客来驻足。另外呢，这个房山的石金山，还有我刚才说到的这个，高梁桥塌青啊，明代的时候高梁桥塌青成为当时的一大盛景哈。另外呢，这个明朝的时候呢，还有安定门外的满景啊，这满景呢，这个呢也是一个著名的跟水景相关的游览地。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主要这个地方呢有泉、有古井、有藤、有草，还有这个亭子等等啊，在这里可以喝茶、唱歌，是北京城市居民呢初春的首游地。 嗯， 对，这个另外呢， 这个是现在的如今的什么地方？ 现在这个地方呢， 满景是满是这个满意的 满足的满，哎， 满 意的满， 啊、 景满景实际上是这个是一个古井嘛， 嗯， 现在这个地方呢，这些遗迹应该是没有了， 嗯， 对， 好像我也查了一下资料，说北京的满景它算是一种统称，嗯、应该说就是。哦，有很多满景，就是水量比较丰沛的这个景、嗯、都可以叫满景是吧？ 嗯嗯，是的。 安定门外这处可能是比较有名，这个是 可能离城市比较近。 王思仁他也写过哈，说京师可处

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24号星期二，农历三月初九，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我们还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天非常的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白天是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0度。总的来看呢，今天天气是非常的好，天空晴朗，光照宜人，气温回升，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也非常的棒，体感很舒适。那么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所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4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有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的北向南，莲花池东路东西三环到西二环的西向东，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的东向西，以上路段平均速度都低于每小时20公里。 多面北京城，休闲看明清。金代游览风景胜地的活动尤其以观赏燕京八景为最。金代北京最开始出现燕京八景名称的景观称谓包括居庸叠翠、太液秋风等，这对全国各州县起到了引导作用。在初始阶段，少数文人墨客前往某个地方，发现了那里景色的美妙，就创作出优美的文艺作品。其中一些作品被流传到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贵族和文人阶层，激起强大的社会兴趣。此后，更多的文人官员加入到游览者的行列，再向社会进一步宣传这些景点，从而使景点名称达到了很高的社会知名度。最后，通过对众多景点的选择，有8个被城市市民乐于接受，成为了市民文化的一部分。到了明代，燕京八景对应的景物发生了变化，确定了新的北京八景，包括居庸叠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风、琼岛春阴、蓟门飞雨、西山积雪、卢沟晓月和金台夕照。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B， 以燕京八景为名称的景观称谓从金代开始出现。再来看今天的第三道题，茶馆是清代北京人喜欢的休闲场所，那么清代北京茶馆主要分布在什么区域呢？ A 外城西区， B 外城东区， C 内城。 来，那么第二道题呢，燕京八景是出现在金代哈，刚才吴教授也说到了这个答案，所以呢这道题答对的朋友是特别的多。我看看啊，像这个金代应该是 A 是吧，田耕啊、江静啊，还有华盖烟兰呐、如意啊、红十字、大白兔、月双飞、白云啊、还有这个田耕等等，这些朋友都答对了，恭喜你们。来，那么这是第二道题。那么第三道题说是清代北京的茶馆主要分布在哪儿？外城西区、外城东区还是内城？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您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声名远播的他，千年前叫做蓟城、幽州。 缺水的他，曾是一座因水而建、因水而生的古都。 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他，也曾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换个视角看北京。 北京出版集团重磅推出《北京城市史》，横向解析北京城， 与历史重逢，和变迁同行。 8位学者为您讲述多面的北京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对外经贸大学文化与休闲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城市史系列图书《明清休闲地理》一卷的作者吴承忠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来跟我们说说明清的休闲地理。刚才呢，通过吴教授的介绍，我们已经知道了明清时期大家上哪儿去这个休闲，就踏青啊，这些有一些什么园林啊、景点可以去逛哈。网友秋日思雨说，那以前人们逛商场吗？现在休闲最多去的就是 shopping mall 了，那以前逛市场、逛市集也能成为一种休闲方式吗？吴教授。 是的，这个逛市场啊，这个市场呢，实际上逛市场就是购物，对不对？跟我们现在人的这个消遣方式也是很类似的。古代人也喜欢逛市场，这个市场啊，分为专门性的消遣市场和这个综合性的这种市场。 在什么地方呢？都？ 比方说这个，打个比方哈， 嗯， 明代的这个市场呢，逛市，我们说逛市场啊，我们不能不谈到庙会， 嗯， 庙会的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这个，货物的集散地， 嗯， 那么庙会呢，在北京呢，经常有庙会的呢，可能有几十所之多，在明清的时候， 嗯， 就是每个月不同的时间。往往有不同的庙有庙会，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吸引老百姓去那个地方去购物啊，或者是休闲。那么我的研究就是庙会啊，它有四个功能， 嗯， 一个是宗教上的信仰功能，一个是娱乐的这个休闲的中心地的功能，再一个是经济功能，主要是贸易的这个中心地。第四个方面就是它的社会功能也很突出，社交，因为古代的这个城市居民呢，尤其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女同志哈，很少抛头露面哈，那么借这个庙会的机会出来这个社交，年轻人社交，这是庙会的这个几大功能。那么它的休闲的功能体会很明显的，有的庙会呢甚至有这个伴随着演戏这样的活动，北京有相当多的寺庙是有庙会活动存在的，所以呢这个庙会的市场啊，成为当时的城市居民啊，北京人逛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区域。另外一个就是，专门性的就是，可以用来购物的这种市场，经常开放的，分为刚才说的专门性的和这个综合性的。 嗯。 那么专门性的呢，比方说这个外城的珠宝市， 嗯， 玉器市，还有这个综合性的市场。比如说地安门外大街的市场就在什刹海附近啊，地安门外大街市场，再一个呢天桥市场，天桥市场啊也是非常繁盛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它的休闲娱乐活动非常的这个丰富。 天桥呢不就 八大怪 就不单是这个，嗯，应该说是购物了，嗯，这其实就说到演出市场了。 对对对对。 其实要说现在北京的这个演出市场也是非常的活跃，像看话剧啊、听音乐会之类都很普遍。那么那个时候人们的这个像这种文化方面的这种休闲娱乐，天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集散地了。 对的，是的。那个时候我们还可能我们现在的北京不知道，这个有一个香厂，这个地方在南城啊。 嗯。 进香的香，工厂的厂，香厂那一块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市场区分布着大量的茶馆， 嗯， 我也统计了一下，至少有几十家以上的那个著名的茶馆， 嗯， 这是非常这个罕见的一个这样一个休闲的一个市场区， 嗯， 它 香港是在宣武就以前老的宣武区那边， 在宣武区，对对对， 啊， 对， 现在还有香场路在那儿呢， 哎，是的，是的。 是 对，但现在 在天桥的西面，仙农坛的北面。 哎，对，是的，仙农坛附近。 嗯， 是的，这个地方呢，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它后来衰落了。 嗯，以前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是吗？ 哎，对的。 嗯，那香场，那它应该是什么制香啊，或者买卖香的一个地方呀，啊？就是这个路应该是这样得名的， 可能只是一个地名吧。具体的这个来源呢，我现在也不是特别，我没有专门去考证它。 嗯，那么刚才说了这个，那个时候还有就是很多这个就是演出，比如说听戏是一种重要的演出吧？ 对，对， 在哪里听呢？ 就听戏而言呢，实际上明朝的时候，北京城啊，并没有专门性的剧场，那个时候没有诞生专门性的商业剧场的。 嗯， 所以在哪里看戏呢？这个皇家他可以在皇宫里。看是吧，那么文人士大夫在哪里看戏呢？他一般是在私家的宅地里或者别墅里看戏。明朝的时候啊，有些官员他是自己家里养戏班子的，比方说这个一个著名的文人叫米万钟，米万钟在北大今天的这个校园西门进去有一个芍园，芍园他建了一个芍园呢， 就是一勺水的那个勺。那么米万中这个勺眼里头呢，除了收藏奇石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啊，在北京很有名，就是养了一个戏班子，就少年戏班子。所以呢，这个看戏呢，在私家宅地或者别墅里类，或者在会馆里，有的会馆里呢是有戏楼的。这是明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呢，清初的时候呢，外城的西区啊才出现了公共性的商业剧场，比如说庆乐戏园、庆和等等戏园，主要在这个前门外大街往西啊那块地方，在那块地方兴起的。那么清朝的时候，北京十七处会馆呢，这个也有戏楼可供演戏，比如说号称四大戏楼的这个郑仪祠啊、湖广会馆呢、安徽会馆呢、山西阳平会馆呢，这是当时的清代的四大戏楼。这是当时这个听戏的情况。那么会馆的戏楼呢，在对京剧的形成呢是起了很重大的贡献的。 嗯， 当时这个会馆戏楼是个重要的演戏的一个场所。 嗯， 对。 好，那么刚才呢也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北京的这个市场的分布哈，我们这里其实也有些资料说明初的这个市啊市场区呢主要是集中在几个方面，一个是皇城的四门，还有东四牌楼、西四牌楼、钟鼓楼，以及这个朝阳、安定、这个西直门、阜成门和宣武门附近，是吧？ 对。 后来明初为了招商，在上面这几个城门附近还修建了明房，这个店房称作这个廊房。现在其实这个在正阳门这边还有廊房头条嘛，现在这几年建什么北京坊，我看又热闹起来了。 是的。 那么从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一些廊房的这个分布，就可以看到商业的市场区主要还是在城市的这个西部。那么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区也不断的增多，而且这个地区分布也有变迁。后来主要就有在正阳门里的这个棋盘街，是吧？ 对， 还有灯市啊、城隍庙市、内市和崇文门一带的市场也都是，非常的这个繁华。然后大明门，也就是皇城的这个南门，后来清代叫大清门吧。 对， 这个前棋盘街是百货云集，这个应该说这些都是非常热闹的地方哈。那么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百姓看戏的听戏的呀，那像酒楼饭馆之类的在哪些地方比较多呢？ 明朝的时候呢，这个茶馆酒楼的情况呢，由于资料的原因啊，现在是不太清楚的，没有详细的统计。那么清朝的时候呢，据我不完全统计呢，北京城啊有87处这个茶馆。比如说这个有一个叫第一楼的这个茶馆 在哪儿呢？ 第一楼茶馆呢，应该在这个外城，外城的西区，应该在前门外大街往西的那片区域，就是跟这个宣南士大夫啊他们居住的地方，挨得比较近。那么这个地方呢，1912年呢，改为戏园子，梅兰芳呢，在这里开始演戏的这个生涯。那么还有一个，比方说叫如云轩，这个呢是晚清时候著名的一个说书的茶馆。那么我刚才说到呢，北京城呢清代呢最集中的茶馆分布区是刚才说的香场这样一个市场区。那么酒楼的分布呢，清朝末年呢，我这个查阅了相关资料啊，北京的外城有酒楼啊360所。清末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这个以国际名字、外国名字命名的饭店，比如说德国饭店。另外呢有一大批著名的老字号的这个酒楼，比如说福泉馆啊、这个聚贤堂饭庄啊、会贤堂啊、福寿堂等等。那么刚才说的这几个饭庄和堂呢，在清朝的时候演戏也是很兴盛的。那么这些酒楼呢，各有特色，有自己的这个拿手的绝活招牌菜。比如说东升堂呢，它的酱汁鲤鱼很有名，这个惠兴楼它的煎桂鱼很不错，通惠河刚才说到的有一个望海楼， 老板呢在游人比较多的时候呢，他喜欢招一些这个歌手在这个地方娱招来吸引娱乐游客。另外呢，有一些表演的形式，比如说当时的叫十不闲，还有八角鼓。 嗯，什么叫十不闲 啊？十不闲是一种这个民间的演出方式啊， 嗯、 一种可能一种特殊的乐器。这个、我不是搞专业音乐的，所以我也说不好。 嗯、 那个另外呢，在节庆日的时候呢，请乡会呢，助兴，在闸上呢演这个秧歌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种节目。 嗯， 很调笑，很惊险， 嗯， 非常有趣味。 研究这些明清的休闲地理、嗯、您觉得对于今天咱们这个现在的北京有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呢？因为北京现在也在大力发展休闲产业哈。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以前呢我们并不清楚明清时候啊北京城市居民的休闲生活这么丰富多样，然后呢也不清楚北京城有这么多的类型多样的很有吸引力的休闲活动场所，所以我们研究这个呢，可以为当前呢发展旅游和休闲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然后呢，我们可以借鉴我们这个研究的一些成果，然后呢，知道明清时候呢，我们这些休闲的物质文化遗产它的空间分布特征，变迁规律，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对我们做好这个物质文化遗产呢。它的这个保护规划利用呢可以提供借鉴，另外对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再进一步的挖掘整理，比如说一些民间游艺体育竞技这些好的项目，可以把它再挖掘出来，在社区啊在民间推广。 嗯，好，谢谢您。休闲这个看似不那么要紧的问题，有些时候恰恰能够反映城市的发展变化，侧面体现着城市生活的状态。也许当我们更多的了解了历史上的休闲方式，我们才知道城市的美好生活在哪里，我们的生活才为什么会如此的可爱。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吴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也了解到了明清时期其实人们也是有非常丰富多彩的休闲生活的。我们有很多还是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的哈，像这个古人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对对对， 好，感谢吴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主持人， 谢 谢各位听众。 嗯，好了，朋友们，最后来公布一下第三题的答案吧。 多面北京城，休闲看明清。清朝时，北京城仅外城就有茶馆233所，包括清茶馆、书茶馆、棋茶馆等。其中外城西区的茶馆数目就占到了全城茶馆资源60%多的比重，而外城东区和内城的茶馆数量都比较少。与西园的分布相似，北京茶馆的分布明显有倾向于市场区的特点。比如说，外城西区的茶馆主要分布于宣武门外大街、菜市口、正阳门外西侧商业区、天桥、香场，这些都是重要的商业区，在所有市场中以香场为最高密度的茶馆聚集区。其形成原因与清末香场市场的急剧升温繁荣有关。在清末宣统三年，也就是1911年正月的《北京新报》上，从初八开始，几乎每天都有香场内置、香场二则之类的新闻来报道灯市期间人们在香场内的娱乐购物和各种奇闻异事，并予以评论。可见，在这个市场，清朝末年已经发展成了一处新兴的休闲型市场娱乐区，也就说明了天桥娱乐休闲功能的增强与吸引地域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就是 A， 清代北京的茶馆主要分布在外城西区，您答对了吗？ 是的，清朝的这个茶馆这些主要分布在外城的西区，像连啊、大白兔啊、红十字等等，这些朋友都答对了，恭喜你们。好了，朋友们，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吧。 白雪山从我帮你遮风，你给的吻我却还不多。在你最爱的小梦，我牵着你的笑容，那时候时光悠悠，夕阳重重，再回到那个 送，只是那花鸟依旧人已不重。 好，接下来为您预告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史中有记载，八寡妇亲以丹穴致富，始皇曾围住女怀青台。八清，这位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女企业家，命运坎坷，坚韧聪明，一世而独立，令一代帝王秦始皇久久难忘。历史题材话剧《怀青台》即将上演，历史上的八清真的是富可敌国吗？女商人与秦始皇之间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中国第一位女富商八清。 活动一开始啊，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自5月1日起，瑞麟羊奶粉将全面调整市场价格，也就是说，推荐了89元瑞麟羊奶粉将成为了历史。 是的，瑞麟羊奶粉在北京推荐已经有4年了，4年的改变很大。瑞麟已经在北京有2家实体门店了，而且现在选择羊奶粉的北京家庭啊也是越来越多了。但不变的是，瑞麟羊奶粉依然是陕西富平自由放养的乃山羊产的奶，依然是先进的加工工艺，依然是中国人保承保的品质，关键是价格依然没有变。 没错，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活动当中底价直供只要89元一盒，一盒是300克，15袋独立包装，划算到这每天一杯只要5块多钱。活动热线已经开通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但是因为全国乳制品的原材料价格都在上涨，尤其是纯羊奶的收购价格从3块钱涨到了9块钱，涨幅很大，所以预测5月1日起，瑞麟羊奶粉的价格将会突破100元左右。如果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89元订购一盒瑞麟羊奶粉的话，就省了20块钱，10盒就节省了200块钱，50盒那就是1000多块钱了。所以本档最后一波89元订购瑞麟羊奶粉的机会，听到就别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 如果您是老会员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多囤点奶，不仅是因为瑞麟羊奶粉马上要涨价了，重要的是今天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8盒羊奶粉的朋友，还有一辆价值198元的升级版购物手拉车，水晶3边滚轮，爬坡上楼不费劲，钢筋骨架材质，结实耐用不变形，牛筋布防水面料，耐磨防雨又防漏。关键是还有一个拉凳设计，一拉一坐可以承重上100斤。今天呢，订购8盒羊奶粉就免费送给您。 是， 订购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大兴区的董先生订购了24盒，说老伴儿啊肠胃不好，喝奶呢会不舒服。后来听隔壁李姐说了，瑞麟羊奶粉可以试一试，我们就去西城区的实体门店免费喝了一杯试一下，哎，还真不错，不膻不甜，还有一层奶皮呢。 没错啊，提醒各位，5月1号起，瑞麟羊奶粉将调整全国的市场价格，也就是说啊，这最后一波89元订购瑞麟羊奶粉的机会了，最后的30秒钟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2064元的8盒瑞麟羊奶粉，加上价值198元的升级版购物车，一共才花到712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徜徉4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8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